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有；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您也许对已故相声大师马三立、侯宝林了如指掌，您也许听过无数遍八马褂学电台，可您呀，不一定知道文坛巨匠老舍说相声也说得相当棒的。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就来跟您聊聊老舍先生的趣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由于家境不佳，老舍先生先天不足，生下来之后母亲缺奶，他是靠吃面糊糊长大。老舍说话很迟，三岁之后才能成句，但是到了高小之后，沉默寡言突然被能说会道取代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老舍与相声这门语言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说到这儿，我们先来听一段与文学家有关的相声，来听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相声《兄妹对诗》。 相声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使人发笑。 对了， 人这么一笑呢，是最有好处。 有什么好处？ 能够使人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能够增加饮食，强壮身体。 嚯，有这么大的好处？ 就有这么大的好处。 哦， 人人都喜欢说笑话。 是啊， 他还能够调节人的精神。 对， 比如说几位同志在办公室里办着办着工，有位同志说句笑话，大家伙哄堂这么一笑，哎，当时这个气氛他都不一样， 活跃起来了。 就是啊，但是说笑呢，必须说出来要有幽默感， 哎， 要有回味，越琢磨越可乐， 那有意思， 这就有意思了。 是啊， 一低级庸俗，他就不好了。 对了， 所以人人都喜欢说笑话， 哎， 不但是现在咱们喜欢说笑话，也就是古时代的古人 啊， 哎，也喜欢说笑话。 是吗？ 宋朝有一位文学家， 哪位？ 苏轼，苏东坡。 哦，苏东坡， 这个人很有学问，就是脸长得略微的长一些。 哦，他是个大长脸， 是个长脸 啊。 他很喜欢说笑话。 是啊， 他不但跟他的朋友说笑话，就是跟他自己的妹妹 啊，苏小妹， 哎，也说笑话， 哥两个还说笑话。 对，苏小妹这个人也是很有学问的。 哦， 长得也是不难看， 是， 就是这个前额骨啊略微的高一些。 这前额骨高是怎么回事？ 前额骨高俗称嘛就是奔头啊， 奔大奔头啊。 那也不是什么大奔头，就是一般的奔头。 那也是奔头啊。 有一次这苏东坡跟他妹妹开玩笑，给他妹妹写了两句诗，就讽刺他妹妹这个奔头。哎，那个写的很幽默。 他怎么写的？ 他写的是相去未离闺阁内，额绝已到画堂前。 这怎么讲啊？ 意思就是说啊，人还在屋里头，这奔头已经出去了。 啊，画这奔头得多大个儿？ 苏小妹一看这条非常生气。 那还不生气？ 心说哎呀，这个做哥哥太不对了。 对， 没事，你讽刺我这奔头干嘛？ 说的是， 就看见我这奔头了 啊。 你自己那大长脸你怎么不说呀？ 对呀、啊， 你讽刺我呀，我也讽刺你。 哦， 他又给回了两句。 嗯， 讽刺苏东坡这个长脸写的也很幽默。 他又怎么写的？ 他写的是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口边。 这是什么意思？ 就说去年流的一点眼泪啊，今年才流到嘴边上来。 我 这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兄妹对诗。到上中级师范的时候，老舍呢就已经常常在讲演比赛中夺魁了。他从小就喜爱听相声、听评书、听京戏。老舍有几位好朋友都是说故事讲笑话的能手，和他们在一起，老舍如鱼得水。对语言的共同爱好和超水平的驾驭本领，使这几位好朋友常在语言上共同切磋，这也使得老舍成了一个有口才的人，懂得在什么坎节上找哏，懂得运用哪些规律和技巧使人听了发笑。生活中语言功底的积累，品格中幽默气质的根基，这一来二去，使老舍先生成了一个与相声有着不解之缘的人。说完了老舍先生的小故事，我们来听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片段《论捧逗》。听完这段相声，我们再跟您说说老舍与赵振铎之间的一些联系。 我就说您呐、没逗过哏，就是您呐、没在桌子外边站着过，就这么点事儿。 闹了半天嘛，你是说我吗？没逗过哏。 对， 我这话跟你说呀，可大点儿。我逗哏的时候 啊， 嘿嘿，阁下您还穿着开裆裤呢。 其实你也比我大不了一两岁。我穿着开裆裤，阁下您不也穿着开裆裤呢吗？ 我倒是比你早穿几天，是不是？ 你先说，你多会儿逗个哏？ 今天在这儿我是没逗哏。那么咱们春节正月初一那天晚上，是不是？ 对 啊。 哎，你要不提茬我也忘了。 你想不起这个来。 对，初一是大年初一， 是不是？ 他是逗哏来了 啊！我逗过哏，完了，真是 千万不要提这件事情。 这怎么到我这就不能提呢？ 提起这件事情，连我都替您难过。 你替我难什么过？ 初一那天呢，我们的业务科根本就没安排他的节目。那天他也不知道怎么一时心血来潮，跟我们的业务科说：“哎，今儿我逗段哏啊。”我们这业务科小年轻的。你既然这么大岁数提出来了，那你逗你逗吧。 我上给他们一鞠躬啊，说了足有20分钟。 嘿嘿， 哎呦，给各位听的心里这个烦呐、一点都不可乐。你说走吧，后排有好节目；不走吧，真听不下去。后来观众也有办法，全都上厕所了。嚯哟，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走的没几个人了。嚯，这到后台给我们吹呢。哼，别瞧咱们这艺术不怎么样，咱们这艺术它立小水 啊、我车天子啊，我。你这话可太损了，是不是？ 有的没有的， 你拿我当催尿的药材了，是怎么 的？不，你先说有的没事没有？ 那会有这事？ 嗯， 没这事啊。干脆这样得了 啊， 既说到这儿了，今天呢还是我逗哏吧。 干嘛呀？还让各位上厕所？ 还上厕所？ 今儿个要有一位上厕所的，当时我在这儿自杀。 行行，那您再到吧。这话已经说到这儿了，这您这么一说，这各位谁还好意思走啊？啊，是不是，这都要自杀了，你想想这。 好，我斗回给你听听啊，我斗回给你听听，怎么样？知道吗？嘿，绝对没有走的， 绝对没有走的， 绝对没有走的。 各位，忙忙呢？ 哎，你。我斗，今儿我斗， 你斗干呢？哎， 我斗。 哎呀，你瞧我站这样还不太习惯。哎， 你少废话好不好？ 啊，是 哪儿那么些说的？ 不是，确实没在这边站过。 你给我捧啊！啊，我斗， 你斗啊！行。 辛苦您呢。 现在就开始斗干了。 废话，不开始斗我还等六年是怎么着？辛苦您呢。 我捧哏， 咱不说好了吗？我都给你捧哏呢。 对对对， 辛苦您呢。 现在咱们开始就算换过来了 啊，换过来了。辛苦您呢。 咱们 你有话一块说好不好啊？ 对， 我不张嘴，你也不言语， 别起急，别 起急。 来，咱们可事先咱们得讲好了 啊， 咱们可不准打人，不准骂人， 哎。 不准拿父母老家抓哏， 对对对，咱们说好了啊，不准打人，不准骂人，也不准拿父母老家抓哏。 对， 哎，还告诉你，我呢还不说单笑话， 哦， 子母哏的， 哦，对口相声，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一对一句， 这怎么样？ 行， 辛苦您呢。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又怎么了？ 我给您托付托付， 知道给我托付，还算不错。 各位同志，这回呢本应该呀是我斗哏，这小子非要逞能 啊， 他非要斗，哎，不好意思拦着他，是不是让他斗去，最好您就甭乐，您要听着可乐呢，您把嘴这么扭，看他怎么办啊。你激动了啊， 这是给我托付呢吗？你托付也不成，到那看钱人家就得乐啊。辛苦您呢。 跟我说话呢？ 废话，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 我辛苦不了。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啊，这到家 这还没吃晚饭呢是怎么着，一点底气都没有，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打门就打门 的，从里头出来一个人， 又出来人， 这是 谁 啊？也不是外人， 我们家没外人， 没 一家子没外人不了， 是你爱人呐，我大嫂子。 我有嫂子吧，这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在家吃谁？ 在 这家没在家。 那我可就走了。 不走还死在我们 啊？ 走走嘞， 我可就走了。 走吧嘞， 这你也走吧嘞啊！我这是逗不乐了，这个你干嘛？你站这倒气儿呢？是怎么着？ 怎么？ 我给你捧哏也这么捧、啊？ 哎，台长，你说你这么给我捧哏，我就能给大家给逗乐了。 你 哎，还告诉你说不换哏，就你这一套 哦，你就说我这一套词儿就能够给人家逗乐 啊？当然有能耐呀、啊哦！ 瞧你。 啊，对了，我也得托付托付。 哎，托付吧。 各位同志，这回可该我逗哏了啊！您可想着乐呀、啊？您要听着不可乐呢，您给鼓掌。 这人要没皮没脸，可真没办法。 什么叫没皮没？那么刚才我没给你托付啊？ 你是这么托付的吗？ 甭废话，我逗哏，我逗哏。您辛苦， 辛苦就辛苦吧嘞，我也会这个。 昨天我到您家了， 大家是到家了， 受我的传染， 那你甭管，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打门就打门， 打门里出来一人， 出来人，出来人， 也不是外人， 我们家没外人， 是您爱人我大嫂子， 这就是吧。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没在家就没在家吧， 我可就走了， 早就走吧， 拐了弯儿， 拐弯儿吧， 进胡同， 进胡同， 碰见你爸爸了， 碰见吧， 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猪八戒， 哎， 这您诸位可不对呀、啊，这个，我都跟您不乐，他一逗您乐了。 能力 什么能力， 有人缘啊，对不对？ 什么人缘啊，我没比我多什么词儿吗？不就说进胡同了碰见我爸爸了，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这毛病在这儿呢。嘿，你逗得可真好。 那没办法、 刚才咱们可说好了 啊， 不准打人，不准骂人，不准拿父母抓人。 那当然了。 那么你说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嗯，啊， 这啊，这玩意儿倒嘴吗？ 什么倒嘴？ 哎，咱们说不许打人吗？ 啊，我这叫走手。光哥，这跟我也会斗，这有什么呀？这谁不会？ 你来，你来，瞧你的。 姓温的， 嗯， 昨天我到您家了， 到家了， 啪啪一打门呢、 嗯， 从里头出了一个 人，也不是外人，是您爱人我大嫂。 嫂子 不，您没在家，我跟就走了，拐了弯了，我进胡同了，我碰见你爸。 哎，你不能， 怎么？ 我爸爸死了。 哎呦喂，到我爸爸这跟猪八戒似的，到他爸爸这死了。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我。你爸爸死了，换个。 哎， 我爸爸死我忘说了， 啊、还有完、啊、没完？ 就换这一回了， 就这一回了， 死了谁不会说？真是 李兴过 死了， 什么呀？ 我爸爸死了，怎么？ 我这给您道辛苦呢 啊！我说死，哎呀，死早了这个啊！辛苦辛苦。 昨天我到您家了，啪啪一打门， 打门， 打门里出了一人， 出来人 不是外人，是您爱人我嫂子。 是的，是 问你没在家， 没， 我就走了， 走， 拐弯碰见你爸爸了。 哎，不能不能不能。差点又滑过去，我爸爸也死了。 啊，是 啊， 是是死了 啊，这不接 了，我知道死了 啊，知道还说、 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啊，你碰见死人像话？ 我不是现在碰见的呀， 那你是多少碰见的？ 头年。 哦，你是头年碰见的？ 对， 我爸爸死八年了，死八年了，头年你上哪儿碰去？那不对呀。 死八年了 啊， 不能吧？ 能，那还有错？ 是死八年了吗？ 没错。 哦，差不多，差不多， 是不是？ 要说前八年，咱们哥俩这消息， 前八年咱俩不认识，前八年咱俩不认识，甭往下说了。 哦， 头八年咱俩不认识， 这玩意儿不太熟。 哎，不认识，根本不。 哦，那我瞧错了 啊，那是谁呀、啊？ 那是你叔， 我叔。 对了。哦， 穿着一身黑西服， 对对对， 留着两边小黑胡， 对对对， 戴着黑礼帽， 对， 两只黑皮鞋往外拐着， 就是他， 是不是？没有，我说这是卓别林，不是我叔，我没叔， 哦，没有叔， 哎，对对对， 哦，那是你大爷， 我大爷， 对， 我爸爸就哥一个，上不靠胸，下不靠地，还死八年了，你碰见谁了？ 哦，那就是你姑父？ 没有。 你姨父？ 没有。 你姐夫？ 没有。 你妹夫？ 哎、你这么亲近干什么呀？跟你这么说吧，爸爸、大爷、叔、姑父、姨父、姐夫、妹夫，三亲六故，亲戚本家一概都死绝了，你碰见谁去？姑门姑户就我一人。 别 这过得去吗？ 别全死绝了 啊！没什么， 怎么人家就给拆了一个？ 这拆了一个，我哪给他拆的去？ 不是你， 没有， 不是我 谁？哎，你嘀咕什么？你有话说，甭嘀咕， 这你可不对。 我怎么不对？ 有你这样的吗？ 怎么了？ 碰见谁没谁？ 啊、 那我怎么给大伙儿逗乐喽、 啊？ 你这不成心撅我吗？这不是？ 我撅你，你怎么撅我来的？到台上嘛，你给我说的一字都不值，最后嘛， 还说我什么没逗过哏，我一逗哏嘛，人各位都上厕所了。 我这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有这么玩笑的吗？你说我真不给你个台阶儿，你怎么下这台？这回这么办吧，哎，你说碰见谁，我说有就算完了。 好，好，我不，我碰见你兄弟了，有没有？哎， 我还真有一个兄弟。 有， 有。 好，咱们到此结束。今后呢，咱们二位搞好合作关系啊，我一定非常尊重您。咱们就到此结束了。 啊，这就算完了？那不行。 那 你既然说碰见我兄弟了，那你说说我兄弟什么模样，多高的身量，多大岁数，穿着什么，带着什么，你要都说对了，就算你碰见。 废话，我碰见他了，我能不知道他什么样吗？ 你知道，你说呀。 你先问什么？ 你先说说我兄弟长得是什么模样。 你兄弟模样 啊？什么模样？ 你兄弟模样，你兄弟当然他得有模样了，是不是？ 废话，怎么会没模样？ 你兄弟模样，你兄弟模样大概是这么圆乎， 圆乎脸， 圆乎脸也不是那么太圆，这个长也不那么长，它是长圆， 那成鸭蛋了。 对了，鸭蛋， 这什么鸭蛋？那长得什么模样？ 长得这个模样，它是这个黑三丝儿，这个白镜子，有麻子没长着。 这不废话？ 它是这个瓜子脸，倒长着。 哎呦， 成窝头了。 就是了，含着不含着？ 太难看了。 什么模样？ 你兄弟的模样是不是？哎呀，你兄弟这个模样，反正他当然他得他，反正他长得是个人模样。 废话。人么不人模样？ 还是的呀，还是的呀。他在头走，我在后头跟着，我知道他什么模样啊。 哦，这模样没看见。 我没看见呢。啊， 那多高的身量？ 哎，这我知道。 多高？ 两丈六。 哎，两丈六。 我站在房上够东西，两丈六。 哎，我说地下 一尺五 啊，蹲那儿歇手。 站起来。我站着。 站着这个头儿吧，个头好像也就是到您这个比这个你看怎么样啊？ 我不看怎么样啊？你这耍狗熊了是怎么的？多高？ 多高？反正也就是一人来高吧。 废话，人嘛不一人。 可不是一人来高，没准儿在头儿走。同志，您站住！量你有多高个儿？那像话吗？一人来高。 那你说穿什么衣裳 啊？穿什么衣裳？这我知道。 他穿什么？ 穿的是塑料皮猴。 啊？有塑料皮猴？ 不是，他穿的是这个穿的 穿什么？ 他穿的是这个皮猴，没有脸儿，那是假大衣啊。 哇！ 他是穿的是这个啊？穿的是这个马褂没袖子，那是坎肩儿，是不是？ 废话。 他穿的是对了，他穿的是西服 啊， 留着小辫儿。 含着不含着， 穿西服留小辫子，多难看！这是你兄弟啊，你兄弟他对了，你兄弟他什么也没穿 啊，什么也没穿，大街上不让走 啊！我在澡堂子里碰见他的，我知道这是正洗着呢，我知道穿什么衣裳啊， 没词儿跑澡堂子， 这没词儿啊！ 那你说他多大岁数？ 多少岁数我知道？ 多大？ 也就 多大？ 七，这。 多大？ 这个啊，也就 多大？ 十 几？ 十？ 对吗？ 十一？ 十一？啊？ 二？三？ 干嘛？你这天价呢？是怎么的？ 十四？ 他多大？ 十五？不是七八？不要九？ 他天地跨虎头呢？ 他不是他这个岁数？ 他多大岁数？ 就是这个你多大？ 你管我呢？ 管你？反正你兄弟他比你小， 多明白呀！比我大那是我哥哥， 这不结了吗？ 什么这不结了？你呀，别受罪了。我告诉你吧，我有一兄弟啊，你要看呢，你看得见；你碰可碰不见。 你有兄弟，我就碰得见。 没的是，我兄弟啊，今天刚十二天，他还没满月呢。你上哪儿碰去？ 我问的是你亲兄弟， 一母所生啊！ 一母所生，这就不对了。 怎么不对？ 你叫各位想一想啊，你爸爸都死了八年了，你兄弟还没满月， 这儿等着我呢。 1950年的1月19日，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老舍先生把自己从美国带回来本是自己用于搭桌子的桌毯送给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作为相声表演的桌毯使用。这条桌毯被相声界誉为老舍桌毯，从第四代艺人刘德志、高德明用起，经历了侯一晨、郭启儒、侯宝林、王世臣、陈永泉、赵振铎、王学义、贾振良等很多相声艺人。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他的台风潇洒稳健，嗓音豁亮圆润，他就是1985年评选出的全国十大笑星之一赵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分享一下笑星赵岩的故事。赵岩从小就长得俊，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圆耳轮，邻居们都说他是福相。赵岩的爸爸是摩托车制造厂代销科的职员，爱好书法，业余时间挥毫练字，有时呢也吹出口琴。母亲是工人，爱听京戏，下班回到家总是打开收音机听戏，听着不过瘾就买票到戏园子里去瞧戏。当然了，每次去看戏也要带上小赵岩。小赵岩天资聪颖，善于模仿，听戏回来总能学上一两嗓子，在妈妈听来啊，这还真有点裘盛戎李和曾的味儿。后来赵岩跟着一位京剧演员学唱京剧，人家看他嗓子扮相都挺好，人又机灵，就到赵家去动员，让他呀考戏校。哎，这一回呀，赵岩的母亲又不同意了，说这孩子功课好，门门五分，得让他考大学。就这样，赵岩的第一个演员梦破灭。故事讲到这里，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周伟、赵岩合说的相声《我惯着他》。 您看看赵老师啊，嚯，这是满面红光，喜气洋洋，一脸福气，是热情洋溢呀、啊！ 真会说话。 问问您， 说 像您这样的名人 啊， 洗过澡吗？ 多新鲜呢！不洗我早馊了。 哦，那您平时都怎么洗呀、啊？ 我大池子洗， 嚯， 小池子泡， 嗯， 干蒸， 嗯， 湿蒸， 清蒸过吗？ 清蒸那是甲鱼啊。 不，我是想问问您，这个20多米高的淋浴您洗过吗？ 20多米 啊？ 哪个浴池啊？ 人行道边上。 你洗过呀？ 洗过，正走着的那水是从天而降，秃、 哦、 头盖脸就下来了、哎、我连衣服还没来及脱呢、 啊、哇，哎呦，这是楼上倒脏水了。 脏倒不脏 啊， 这个内容倒挺丰富的。 什么内容啊？ 你看西红柿皮儿， 哎呦， 老窝瓜籽儿，臭鸡蛋壳， 你瞧， 嗯，估计这家还刚吃完海鲜。 怎么 这还两片鱼鳞呢、 哎呦，这也太不道德了。 我该怎么办？ 上楼找他说理去。 哎呦，楼上这么多窗户，我知道是谁到的 啊！ 就算找着了，再出来一个不会说人话的，冲我那直叫唤，哈哈哈哈！ 嗯， 我也得说呀， 啊，哇哇哇哇哇！不，你别跟狗掐呀！ 啊， 你找他主人说去。 那他主人也不说人话呢， 嗯， 跟我那直厉害。 耶， 我也得说呀。 行，哎呦。你听听，你这都什么动静？ 跟他也说不明白呀。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啊？ 我惯着他。 你惯着他？ 哎， 这可不行 啊！ 等惯顺了手啊，以后他接茬往下倒。 好啊， 还好呢。 今儿倒刷锅水让我赶上， 嗯， 明儿倒洗脚水就让您赶上， 嗯， 最好哪天他倒开水 啊， 让一暴脾气的赶上。 什么意思？ 上楼打不死他呀？ 好吧。哎呀，你听听他什么心眼儿吧。 最好给他的脸打成彩屏的，那脑袋打成震动的。耳朵打成彩铃的，门牙打成移动的，舌头打成纸板的，鼻子打成翻盖的。 我、啊，哎呀，这整个一手机脑袋， 等着吧你啊！ 哎 啊， 这回呢？ 这回 啊， 大楼之上 唱上 有人帮忙，不花钱洗澡，我没脱衣裳。刚才还挺烫，现在有点凉。哦耶， 也 喝，哦耶， 哎。 哦耶， 不是， 啊， 你什么毛病啊？ 冷， 熬夜、oh yeah ， 别熬夜了 啊！这事儿你们俩做的都不对。 嗯， 他不对是不该从楼上倒水 啊， 不文明不道德。 嗯， 你不对是不该惯着他。 那我就惯着他。 为什么呀？ 您不认识我？ 你是？ 大伙儿都管我叫惯肠。 哦，那咱俩是兄弟， 您是 爆肚。 爆肚干嘛呀？您这 什么叫惯常啊？ 就说我这个人啊， 啊， 逮谁惯着谁、 哦， 惯的事情多了，惯的时间长了，就叫我惯常了。 哦，这么解释， 说明我遇事是能忍能让， 什么事儿都能忍吗？ 是，这不那天、 啊、 我正走在这个斑马线上 啊， 大旁边突然闯出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就把我给撞飞了， 哎呦， 吧唧横着把我摔扁了， 啊、 来个嘴啃泥，摔得我脸上是有毛没皮的呀。 这事儿你还能忍吗？ 爬了我半天我才起来呀。 起来你怎么说？ 哎呦，兄弟，你这车骑的你，您这车没撞坏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哎呀，您听听，这叫什么人呢？这 嗯。 他怎么说？ 这哥们起来冲我都这模样 啊！这是撞疼了， 叫板 叫板， 为何在这儿等我撞？ 等你撞， 把我吓得真够呛！ 我 都怪你老猴不长眼，小贼！ 怎么着？ 脑子撞啊你 啊， 也是白撞！啊啊啊！ 有理了，这疼得够呛、 啊。哎呦，大哥 ，sorry，I'm sorry。 别 sorry 了 啊！ 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呀、啊？ 我惯着他呀， 啊， 我让他永远保持一种不怕死的玩命精神。 哦， 而且是发扬光大，继续玩命。 能吗？ 我太能了 啊！ 这兄弟骂完我，他兴奋。 哦， 当时片腿上车那速度有80多迈， 哎呦， 词儿就窜出去了。 是啊， 刚到路口 啊， 咣，又撞上了。 又把谁撞了？ 把汽车给撞了。 哎呦，撞汽车了！ 您说这汽车显得是比我结实哈、 啊？废话， 他撞了汽车，把这汽车纹丝没动。 嗯， 他自个儿飞出去了。 哎呦， 飞得比我还高呢，怎么那么寸 啊？ 打旁边正好开着辆120的救护车，咣当就掉车顶上，直接就给拉医院去了。 哎，您听见没有？哎呀，这也太巧了！ 我在后边一看，是放声高唱啊， 还要唱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养好了伤，身体棒，重返前方。您再接着撞， 哎呦， 不信你 还撞啊 啊！ 我你这灌肠啊，可坏到一定水平了。 我怎么犯坏了 啊？ 啊， 你得教育他 啊， 遵守交通法规。 哦，他撞完我 啊， 我还教育他。 当然了， 打起来您负责呀。 打起来， 您没看见这哥们个头这么高？ 哎呦， 这块这么大。 啊， 就他打我这样的 啊， 那整个一国产大片啊。 什么片子？ 满地尽是黄板牙呀。 好嘛，哎呀，你呀、啊、你是怕挨揍？ 我是不爱招惹这种人。 我说惯常啊， 哎， 嗯，他还爱答应、我得说你几句。 您说， 你说你这个人对着不文明不道德的事儿、 嗯、 视而不见姑息养奸、 嗯、 你缺少做人起码的条件呢、 啊。 你是损人不利己、 嗯、 你活得太不正直、 嗯、 你是没脸没皮啊、 嗯、 没心没肺、 嗯、 你还逮谁惯着谁、 嗯、 你还算是男子汉吗？ 我特爱听您接着说。 我说你惯这个， 您说 惯那个， 说说说说说说， 你也想惯着我是怎么着呀、 啊、不光惯着您、 啊、 狗我都惯着。 狗怎么回事啊？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小富婆 啊， 哎呦，家里边养了条大狗当闺女、 嗯、 起名叫妞妞。 这城里不能养大型犬呐、 啊。是，这不那天那狗牵着他就出来了吗？ 狗牵着他？ 哎呦， 我就说你等会儿吧 啊， 这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呢？ 这个头太大他拽不住啊。 好家伙， 跟我还直客气呢。 说什么呀？ 来来来闺女、啊、叫大爷。 耶，你是狗大爷呀、 啊？我说不客气、 嗯， 叫大哥就行啊。 哦，狗大哥。 哎，你瞧这狗这个头啊， 啊， 这脑袋赶上人脑袋大了。 嗯， 你摸我咬你啊， 这狗比您性子烈，一扭头康康就一口啊， 真咬了。 小富婆还埋怨我呢，哎呀，叫你当大爷你不当，你偏当大哥，你耐咬了吧。 是啊， 你当大爷伸手摸吧，这次长辈喜欢孩子 哦。 你说你当大哥你下手，这不调戏妇女吗？这不是 我说你这都挨得上吗？ 算我倒霉，带你打针去吧， 去吧。 我说我自个儿去吧，谁让我这耍流氓呢？ 不，这他做的不对，他应该陪你去。 无所谓， 无所谓， 无所谓，管他谁咬谁，无所谓，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我无所谓。 哎呀，你整个一活受罪呀、 你把谁老那么拴着他也不舒服 啊。是啊， 赶紧解开，要撒开撒开。嚯、这真听话，当时这绳子就解开了啊。这大狗蹭窜出去， 哎呦， 吧唧就把一老头给撞趴下了。 你瞧瞧， 呵呵呵，你这狗怎么养的？ 是， 你怎么不拴上去？小富婆也不乐意 啊， 哟哟哟，我们就这么养，你管得着吗你？你这狗养的就不对。我狗养的怎么不对了？你这狗养的，我狗养的怎么了？我狗养的怎么了？我狗养，你狗养的你， 骂上了。 我在旁边看着，我这个乐呀， 还乐。 我这老头蹭一下就窜过来了，别乐了。我就知道是你小子舌头坏。 是， 你这个官场今天惯着那个，明天惯着那个，我今天可不惯着你 啊！ 说着话，吧唧就给我一嘴巴呀！ 怎么打上了？ 我说老爷子，您消消气儿。要不您受累，这边再来一下吧。 好，这你还惯着呢？ 这我不能不惯着了。 怎么呢？ 就这老头啊，他是我爸爸， 该打。 听完了周伟、赵岩合作的相声《我惯着他》，我们来接着说说赵岩的小故事。1968年，中学还没读完的赵岩，穿着一身黄棉袄、黄棉裤，就踏上了一列北去的列车，奔赴白山黑水的黑龙江。很快，他就成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拖拉机驾驶员，继而又去驾驶康拜因联合收割机。这可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角色，坐在高高的康拜因驾驶台上，在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海中驰骋，那就像水手乘风破浪，航行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一样，多神气，多富有诗意。赵岩几乎被他的工作陶醉了。可是好景不长，兵团的宣传科不知道怎么看上了他，要调他到团文艺宣传队去。赵岩眷恋着康拜因和麦海，这师傅也舍不得这个聪明能干的小伙子。他诚恳地对师傅说，我不去宣传队，我只想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为了不去宣传队，赵岩还耍了个小手段。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呀，先来听一段他说的单口相声片段《香婆婆》，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说。 事儿还真说成了，星期天俩人都来了，我赶紧忙着介绍。哎，我说这个就是我表妹，这就是我们那小王同志，你们聊聊吧。你说我们这小王32了，窝囊废，头一次找对象，抹不丢的不好意思，不知道说什么。我说你快说话呀。我说什么呀？说什么都行。那我说了，那个我姓王，他们都管我叫小王，其实我可不小了，我都32了。真的，我真是32，我是那个属马的，腊月23晚上11:28生的。那个我们家就住在朝阳门外大桥西头，那门口有个收破烂的。啊，你说这干什么呀？我赶紧给解释。哎呦，我说表妹啊，你可别往心里去，我们这小王啊爱开玩笑，其实人挺好，为人正直，工作能干，家里又清闲，家里就一老母亲，身体还特别健康。说到这儿，我表妹把话接过去了。哎呦，大娘身体健康真是太幸福了，那一定是锻炼的结果，希望她以后继续锻炼。小王，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我说你可别说那个啊，大哥放心吧你。第一， 小王，我想问问你，你妈是大脚小脚啊？啊？小王都纳闷了，怎么跟我搞对象还爱着我妈大脚小脚啊？再一琢磨，哦，对了，刚才不是让我妈锻炼吗？哎，那也不能让我妈踢足球去。不回答吧，不礼貌，说吧。嘿嘿，我妈大脚穿40号鞋。好，大脚太好了。我还想问问你妈有关节炎吗？小王心想，八成是让我妈呀练长跑去。我妈没有关节炎。哦，我还想问问你妈有腰疼病吗？小王心想，不是让我妈练长跑去，感情是让我妈呀摔跤去。我妈没有腰疼病。哦，那我还想问问大妈胳膊得过麻木症吗？小王一想，哎呀，可能是让我妈呀喷杠子去。你说这怎么话说的？我妈呀胳膊没病。哦，那我还想问问大妈多大岁数了？62岁。哎呀，常言道47、8眼必花，60多了眼睛一定花了吧。小王又琢磨了，嗯，刚才呀我全猜错了，他感情让我妈呀练射击去。心想，我这是搞对象吗？这分明是到体校给我妈报名来了。我告诉你吧，我妈耳不聋眼不花，就是有点鼻窦炎。嗯，鼻窦炎，哎呀，那是太好不过的了。哎，我还想问问你妈牙口怎么样啊？哎，买牲口呢。我妈呀牙疼。牙疼怎么不拔了啊？拔不了，嘿，满口牙疼。哎呀，那就全拔了算了，拔一个受一回罪，全拔了受罪一回，干脆来个一扫光，省得邻居了。哎呀，我在旁边听着都不像话了，你说这什么事啊？婚事还没成就想把老太太牙先掰了去。再一看小王啊，哎呦，脸都气紫了，站起来就要走。我大哥，你跟我出来一趟，今儿你叫我来可是相对象的，可没说给我妈找地儿当保姆去啊，就说您这表妹问的这些像话吗？我赶紧解释，我说那个她可能是被你的关心。关心？这么关心呢？问我妈大脚小脚有没有关节炎，腰疼不疼。我告诉你，最可气的就要把我妈牙掰了去。他问这个关心呢，这纯粹是拿我开心。你问问他什么目的，明儿我听你回话。说完小王走了，我赶紧进屋，我这表妹还那美呢。哎呦，表哥，我简直是太幸福了，太激动了。你看小王他妈真是我最理想的老婆婆，您呐成人成到底，送人送到家，明天就把小王他妈请来，让我看一看咱们这事儿啊就算撇了。哎呀，你别没了，还看什么呀？哎呦，当然得看了，您想这终身大事要是不看，那不成了那个隔山买老牛了吗？哎，他这是买牲口那事儿。我告诉你，我见过小王他妈，大脚没有关节炎，腰不疼，耳不聋，眼不花。我就问问你，你打听这个干嘛呀？哎呀，您不明白，为了家庭的幸福和睦，当然必须要对老婆婆进行细致的了解呀。这也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子女的健康，家庭的和睦。嗯，那我问问你，这大脚婆婆有什么好处啊？哎呀，那好处可大了，大脚能跑能颠，看孩子也保险，孩子刚一跑三步两步就给揪回来了，小脚可就不行了，还没追在那儿就晃悠，您再看这孩子早掉沟里了。哦，我再问问你，这没关节炎怎么好啊？省钱。省钱？ 当然了，您想大脚又没关节炎，那出门走道多方便呢，买个东西啊就甭坐车了，从这儿到天津啊有两天就回来了。日久天长这省多少车钱呢，呵，想这个呀。那我再问问你，这腰疼又怎么了？哎，腰疼可不行，腰疼干不了重活，起码连孩子都背不了啊。那这胳膊有麻木症怎么了？哎呦，有麻木症，您说这家里一大摊子活都谁干呢？将来我腿疼啊，连个捶腿的都没有。呵，我再问问你，这眼部花有什么好处？哎，眼部花太好了，什么刮个猪头摘个鸡毛洗个肚子涮个肠子没沙子没土吃着放心。哦，那么这鼻窦炎有什么好处？鼻窦炎太好了，炖好了排骨闻不见味儿。嘿嘿，要是没有鼻窦炎呢，炖好排骨你说给吃不给吃啊？不给吃唠个不孝敬。哦，那干嘛非得把老太太牙拔了去？那太好不过了，你想这牙要是不拔了，炖好了排骨那什么你也啃不过他呀。是啊， 这就是赵岩表演的单口相声片段《香婆婆》。话说一天，赵岩正在修理联合收割机，这迎面走过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团政治部主任，这是来微服私访的。不过赵岩并不认识。干部问道，你们团有个赵岩吧？赵岩一听是问自己的，停下手中的活说，有啊。干部又问，哎，这个人平时表现得怎么样，调他去团宣传队合不合适啊？赵岩摇着头撇着嘴说，我看呀，不怎么样，他哪合适啊？听完了这话，干部一脸疑惑地走了。第二天一上班，赵岩被叫去面试。当赵岩站在团政治部主任面前的时候，主任愣住了，大声说，好小子，你敢唬我，明天给我到团里报道去。就这样，赵岩来到了兵团宣传队。哎，这赵岩的故事啊，今天咱们先说到这儿，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结束了，最后为您带来这首王力宏演唱的《爱的就是你》。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